刘笑、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这一番，再多风雨。